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羊肉汤有些冷了，汤面上泛起一层油花。燕无师的视线在汤和沈乔之间来回游移。 我饿了。 换作以前，哪怕燕无师虎落平阳，沈乔也绝对没有想象对方会一脸茫然讨好地望着自己说我饿了。哪怕是对方像之前那样毫无悔意冷嘲热讽，沈乔都觉得很正常，因为那就是燕无师。可怎么偏偏就变成这样？他忍不住揉了揉额角，感觉十分棘手。燕无师手脚无力，连汤碗都端不稳，沈乔只好一勺勺地喂他。 除了谢灵这个名字，你还记得什么？ 不记得。 那你记得燕无师这个名字吗？ 不记得。 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 嗯。 看来紊乱的真气和头部受的伤是导致燕无师性情大变的原因。他沉睡时间居多，可每次醒过来呈现的状态都不同，有时候只有零星的记忆片段，行为举止像个幼童，有时候狂暴易怒，像波挪形容的那样完全不受控制，有时候又能恢复正常如之前一样。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新的状态，到底该怎么才能让他恢复正常呢？ 我记得， 嗯， 我睡着的时候，你亲我，也有羊肉汤味儿。 脾气极好的沈乔忽然有种想把手中另外一碗还没喝的汤倒扣在对方头上的欲望。燕无师仿佛察觉他的心情，忍不住往后缩了缩。又用那种委屈的神情回望他。沈乔扶额，无语问苍天。夕阳西下，波挪带着羊群回来，像往常一样，他先将羊群赶到羊圈里，却没有将手里抱着的小羊羔放回去，而是带着他去敲开沈乔的屋子。 你回来了。 他侧身一让，波挪却没有进去，只在门口探头探脑，生怕燕无师又像昨日那样发疯。可那人仅仅只是坐在床榻上安静地望着他，神情也不似昨日暴戾。 他已经完全康复了吗？ 只怕更糟糕些。 啊？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他现在的情况。他脑子受了伤，有时清醒，有时不清醒，不清醒的时候居多。 那他现在是清醒了吗？ 不清醒。 还会掐脖子？ 应该不会了，他现在心智也许只有几岁稚儿，连话都说不清。上回是我疏忽了，往后我不会再让他伤到你们的。 波挪还是头一回听见这种情形，眨眨眼看着燕无师，燕无师居然也朝他眨眨眼。沈乔无奈地揉揉额角，波挪想了想，将手中羊羔放下地，驱着羊羔朝燕无师那里走。 去那边。那要不让羊羔陪他玩，村里的小儿都很喜欢小羊羔呢。这小羊羔的毛又白又软，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想往怀里揉。 是挺可爱的。 燕无师却拧起眉头，看着连路都走不稳的羊羔朝自己走过来，低头想要嗅他的衣角，忽的就伸出手将羊羔往旁边狠狠一推，小羊羔咩了一声，跌跌撞撞踉跄几步跪倒在地上。波挪再顾不得对燕无师的惧怕，赶忙上前将小羊羔抱起。沈乔也拧起眉头看向燕无师，后者却回以无辜的眼神。 波挪，这里有我，你先去忙你的吧。 好。 你方才为何推开那只羊羔？ 燕无师没有回答，只看着他。 但沈乔却隐隐明白了什么。一个人不管性情大变还是记忆错乱，总有些最本质的东西深深刻在骨子里不会变化。燕无师从来就是个多疑的人，即便他此刻只剩下零星记忆，这一点也不会改变。 你把手伸出来，我给你把把脉。 燕无师伸出手，他对沈乔与对波挪的态度几乎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沈乔知道那只是因为对方近乎诡异的直觉，知道沈乔绝对不会伤害自己。沈乔三根手指放在对方手腕上。 你现在手脚能动了吗？可以下来走走。 能动，头晕。 你今早曾对我说，现在回长安已经来不及了，你还记得吗？要不你还是躺下歇息吧，也许睡一觉醒来又能恢复正常了。哪怕是对着我冷嘲热讽，也好过像现在这样一问三不知。 不想。 不想睡？若是寻常孩童，总有各种办法可以哄逗，可偏偏他又不是孩童。让我对着他那张脸，像哄孩子似的说出那些温言软语，着实有些难度啊。 两人正大眼瞪小眼之际，敲门声响起，沈乔如获大赦，不易察觉地松出一口气，起身去开门。门外是波挪，他做好油饼，连同羊肉汤一并端过来。两人在门口说了两句话，沈乔谢过他，等波挪走了，方才将门关上。回到屋内，沈乔将羊肉汤和油饼放在燕无师面前。 饿了没？吃吧。 你喂。 好、 啊。和上次一样。亲。 我如果现在把人给劈晕了，他再醒过来，会不会换一种正常些的心情？ 燕无师仿佛感知到危险，还没有说完的亲自生生吞进肚子里，整个人直接缩到床角一处。沈乔又叹了口气，将羊肉汤往他面前一推，自己则拿起油饼，撕下一小块放入口中，慢慢咀嚼。燕无师这才从床角又挪回来，手伸向汤碗。他经脉受损，骨头也被震伤，捧着碗的时候手还有点颤抖，但比起之前刚醒过来的时候，明显已经好转不少。沈乔见他低头一口口慢慢喝汤，心中一动，忽然问： 你方才是因为不放心肉汤才让我喂你的？这样一来，肉汤先进了我的嘴，就算有毒也会是我先倒下。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就算我说我没有害你之心，兴许你也不会相信。不过波挪和他祖父都是好人，这几天在这里住，你还是要适当收敛一些，免得伤了他们的心。我也不会再放任你伤害别人。 见燕无师依旧沉默，沈乔不知再说些什么好，只得也跟着沉默下来。从前他曾以为像燕无师这样的人，只要日久天长，精诚所至，总有金石为开的一天，但现在他方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无论对方变成什么样，他会相信的永远只有他自己。两人分头坐在床榻和桌旁，相隔不远，视线却并无交集。确切地说，沈乔低头吃东西，燕无师却在看着沈乔。 美人哥哥。 沈乔听见这个称呼就浑身发寒，正要开口纠正他，却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动静。他凝神倾听片刻，腾得起身往外走，不忘回头交代燕无师： 你待在这里，不要出去。 那头波挪也听见了动静，他没多想，只当是祖父回来了，欢呼一声跑出去看。刚开了院门，就看到一队人马由远及近朝这里急奔过来，烟尘滚滚，那里头根本就没有祖父的身影。 波诺立刻想到了沈乔二人还住在这里，疑心对方是冲他们来的，便要关门转身去通知沈乔。对方动作却比他更快，勒住缰绳下了马，并作几步上前踹开院门，动作一气呵成，完全没有给波诺反应的时间。波诺啊了一声，被对方踹门带来的冲击推得往后连退数步，踉跄着险些坐倒在地上，但后退的身体被一只手扶住腰间，及时止住退势。沈乔帮他站稳之后就松开手。 尊驾何人？ 在下无礼，让这位小娘子受惊了。我是来找你的，先前在客栈人多口杂，不及细谈，沈道长别来无恙啊。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眼前人谈吐彬彬有礼，连带笑容也洋溢着一股自信，一望便知久在上位，身处优渥环境，早已不是昔日那个没读过什么书，性情有些粗莽，却又粗中有细的陈宫。再看跟着陈宫一起来的人，这里头居然还有熟悉面孔。沈乔认得其中几张，当日出云寺各路高手抢夺六合帮押运的标物，那里头就有齐国慕容家的家主慕容沁。时过境迁，这个为齐国朝廷卖命的高手转眼竟成了陈宫的手下，不能不令人觉得命运玄奇。沈乔的目光从慕容沁、拓跋良哲等人身上收回来，望住陈宫，沉声道： 此处偏远冷僻，陈献公尚且还能找来，却不知从何得知我的下落。 我遇见一名老者，想来是这位小娘子的祖父吧。 有什么事你来找我便是，何必殃及无辜？ 不要紧张，我只是想从他口中询问你的下落，现在已经得到了，自然不会对他如何。外面风大，不好说话，你不请我入内坐一坐吗？ 阿姨， 请。 献公， 沈道长是正人君子，不会对我如何的，你们就在外面等吧。 堂堂齐国御用第一高手，出云寺那夜何等傲气，此时在陈宫面前竟老实的像耗子见了猫，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绝不多言，朝陈宫一拱手，便带着其他人在外头布防。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